风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盛通家居辉煌16载，5月20至21日，店庆16周年，感恩有您，感恩有爱，集标花送好礼，暖心回馈，同贺盛通生日送精美蛋糕，与盛通家居同生日的前30位顾客即可领取蛋糕卡一张，购物刮大奖赢取现金4999元，并有机会赢取家电大礼，百家厂商惊爆价大酬宾。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959资讯快报。 5月15日至18日，河北省政府参事孙万勇一行3人到涿州，就加强文化建设进行调研。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副市长李庆玲等领导陪同调研。15日，调研组首先召开座谈会，并观看了《印象涿州》等宣传片。市文广新局负责人汇报了涿州文化建设情况，并希望调研组为涿州的文化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次日，调研组一行到范阳卢氏宗祠、六祖禅寺、范阳文化园、涿州博物馆、涿州双塔、永济桥、永济公园、立道园故居、张飞庙、三义宫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并听取相关负责人的汇报。5月17日，涿州市天宝集团负责人回到家乡松林店齐沟村，为家乡建设捐助资金，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出席捐赠仪式。据了解，天宝集团已连续10年为家乡累计捐款约50余万元，为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事业发展等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减少交通堵塞现象、方便市民顺利出行的有效手段，城市公交系统将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市民的乘车需求。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市民出行，涿州市交运局出台了一些新规定，大力提升出租车和公交车的服务质量，全力保证车辆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响应政府号召，出行时乘坐正规交通工具。我是主播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船，爸爸是岸，奶奶的叮咛在漫长，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希望的起航。 船儿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听过青纱帐，天明遥遥山海关，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漫长，一股理想的惆怅掩满腔，蓦然回首又要起航。 一路跋涉到江南，东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几分钟的约会》，是出自他1980年《喝彩》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虽然说是一首老歌啊，但是他所讲述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浪漫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还会碰到，对吧？比如说在地铁当中，你可能因为每天出门的时间几乎都是差不多，相对来讲比较固定。如果说你在地铁当中搭乘的时候，无意当中碰到一个就是看上去你会很心动的异性，然后每天呢这个时候你都会碰到他，那种感觉真的好像是几分钟的约会一样啊。当然真正的约会对于这个恋爱当中的男女青年来说，不管说是约会之前的那种憧憬期盼，还是说约会当中的浪漫甜蜜，再加上之后的那种细细的回味，实在是这个人生当中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在爱情到来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再来听到阿兰的一首歌曲《不负人间》。 零碎丝竹音间，混奏着路正线，身披袈裟心却越了界，手持神铁打破十八逆历十年，将凡夫拨云间难天。等立夏蓦然回首，从前的那一天，想起你我相遇古刹，结下不解之缘。风摇相思中燃起阵阵壮志狼烟，涌入心间。纷飞烟，繁花旋绽放眼如仙，谈笑间浩荡长歌，随心应渐远。黄沙卷雨缠绵，交织融化残雪，燃出荡气的剑。少年烟，终身念，念望两遥线，寻余晖遥前方，我便无所去为。续写故事未完的诗篇，却把证明之前的誓言，痛醉天涯，挥洒人间。十八逆历十年，将凡夫拨云间难天。等立夏蓦然回首，从前的那一天，想起你我相遇古刹，结下不解之缘。风摇相思中燃起阵阵壮志狼烟，鼓动心间。纷飞烟，繁花旋，谈笑间浩荡长歌，随心应渐远。黄沙卷雨缠绵，交织融化残雪，燃出荡气的剑。少年烟，终身念，念望两遥线，寻余晖遥前方，我便无所去为。书写故事未完的诗篇，寻找证明之前的誓言，走遍 阿兰带来的一首歌《不负人间》，也是他为布袋戏《江湖救援团》所演唱的主题曲。为了符合《江湖救援团》的青春武侠的氛围，这首歌曲呢，应该说不仅是节奏明快，音乐跨度大，而且呢是阿兰之前比较少尝试的风格啊，所以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就是这种耳目一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江湖救援团》是以大众所熟悉的武侠风格为基础，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布袋戏的作品。好了，再来听到陈奕迅2011年《问号》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内疚》。 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我曾经知道不睡觉对我身体不好，你是我的安眠药。我常自暴，不环保，是为你好，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我的音响太吵，你走了也管不着。才下了眉头，却勾上我心头，暂时而今掏空左右， 回头，你就是刽子手，摧残我回忆中的所有。请亮亮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我伤口，血流了却未残痛，是时候放手，但又不接受，我一无所有，无理取闹。你垂头对我傻笑，还是一场感冒？难道是我太骄傲？我心里说他多好，才把你气走自招，才下了眉头，却攻上我心头，暂时而今掏空左右。每当我回头，你就是刽子手，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天亮了，给我找个借口，来麻醉这伤口，血流了却未参透，是时候接受我一无所有。我让你走也回头，是无法接受，我一无所有，我终于知道内疚。

你正在说着什么，我很模糊，只有好音乐让我听得清楚。言语从这开始失去作用，只有节奏感能够互相记住。全世界，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你看看，你看看是什么在做主。全世界，全世界是一个大荧幕，你跟他的音乐脚步，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也没有包袱。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梦，你看，你看，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陈慧琳2000年花花宇宙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不如跳舞》，释放你的热情，释放你的活力，用你的身体语言来表现内心的一种情绪啊，不如跳舞。好了，再来听到左小诅咒的一首歌曲《我的公众号》。 突然间你轻易面面地跟我说，哥你好有修养也好低调，我说好有修养又不能当饭吃药，哥那你就去做一个公众号吧。我说那款手机你怎么敲，你随便说一句都好，有人说我唱歌严重跑调，做事欣赏不了，那我还当真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微笑，我的心为低调，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公众号，我想我不会耍酷，有个公众号就很屌。做人不要太分手，做事不要太高调，集结我的底气兴趣你就开了窍，你就可以来我这儿装逼吵吵热闹，生活像一首民谣，像是一样的美好。我说那款手机你怎么敲，你随便说一句都好，有人说我唱歌严重跑调，做事欣赏不了，那我还当真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微笑，我的心为低调，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公众号，我想我不会耍酷，不以为自己有个公众号。 道，也不是文艺的鸡汤好拥抱，更不是什么生活品味的一条两条三条，不去做百家学营销，也不懂禅茶意味的微妙，我只懂得老实巴交的数钞票，赚为五斗米这样。 这是左小诅咒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我的公众号》。现在的这个公众号真是蛮多啊！我想在每一位朋友的这个手机里面，在这个订阅号当中都会有很多，对，就是你各种的需要，比如说有的是希望看到旅游方面的公众号啊，或者是文学方面的公众号啊等等。每个人呢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很像早期的这种订杂志或者订报纸的那种感觉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左小诅咒的全新单曲《我的公众号》，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和方文山共同来合作的一首歌曲。好了，再来听到刘若英2004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听说》。 好音乐

每每听到王菲的歌曲啊，就会被她的那种空灵，然后那种包括说一些这个慵懒的那种气质啊，在歌曲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还有对人生的一些体会，其实是会被她所吸引的。这是王菲带来的《流浪的红舞鞋》，出自2001年王菲这张专辑当中。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曲，是被很多人曾经翻唱过，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原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2011年世界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不管说你是处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都希望夜空当中最亮的那颗星能够给你力量，给你方向，给你无尽的勇气。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路上的你。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它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 look at you all, see the love that's sleeping,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I look at the floor and I see it needs sweeping,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I don't know why.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